这就是马志明、谢天顺合说的相声《纠纷》。马志明曾经说过，用《纠纷》这样的喜剧去提醒人们，起到一点防微杜渐的劝诫作用，是他写作的初衷。在刻画丁文元、王德成两个人物的时候，马志明特别注意了分寸，他没有把这两个人物形象演得很丑恶，而是把他们刻画成有些小毛病、小缺点，让观众们觉得又可爱又可恨。后来丁文元、王德成也成了两个经典人物形象，在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听曲艺》中还出现了丁文元的名字。不信啊，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在这显长后埋，不听着行呢，再抬举要不浪费。 说话还挺风趣， 就甭上仙了。 嗯， 没有板， 哦， 自个儿哼哼过门 可以。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还咽咽嗓。 季秋霜重。演声哎，西站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只见他， 嗯， 还往下唱吗？ 哎，别打住， 啊， 接着来， 哎，唱， 接着唱， 哎，接着， 接着唱，接着唱， 哎，到哪儿了？ 只见他气息奄奄， 啊，对对，气息儿奄奄， 改梅花调了， 身体不动，到了饭营。讲话听不清， 串了昭君出塞。 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王二姐似乎 六年未回家乡。 行了行了，行，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我一晃准得串。 他会的还不少。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嗯，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老人 那天呢， 嗯， 年过花甲的， 嗯， 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真是老当益壮。 你算有谁啊？ 嗯， 有花五宝， 嚯， 小兰云， 嘿， 王玉宝， 哦， 史文秀， 嗯， 王凤山， 啊， 赵玉明，辛运霞，哦呦，全上了， 哇， 我让好那， 哎， 啊， 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全上了， 我让，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哎， 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您都学学， 好嘞。好，我在这学学啊。 对， 您各位听听啊， 啊， 您听像不像？ 哎， 您听，只要是不像了， 怎么样？ 那就算我对了。 哎，这叫什么话呀？ 像不像三分样？ 哎，行。 天儿啊，亮了， 王玉宝的秋景， 这个冬天短。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王凤山的大实话。 坏了那位娘娘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哇，大西厢， 啊，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你的意思呢？ 多来呀，啊， 想多听， 多来点， 想多听 啊。 听整段的， 对对对， 听全了吗？ 哎， 你也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 要打算多听啊？ 啊， 您还是买票去。